閉，經過請留意翻現場嘅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哋系 One Promise， 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战役，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 ，PC。 早晨啊 ，O。 喂，咁个礼拜好似过得好快咁，因为有呢个重阳啦、登高啦咁样。 系啊，呢个礼拜又有一个假期喺度嘛。 咁啊，好似间唔中即系周中有个 break 咧，其实俾大家一个几好嘅舒缓嚟嘅。 但我觉得咧，去到呢个日子之后咧，我就会再谂， 再后 开心， 因为之后冇假期。 系啦，因为咧每一次去完重阳之后咧，我哋就会发现，我哋下一个假期就要等到十二月啦。 系系系，我读书年代已经知噶啦。通常咧，十月啊，十一月嗰啲时间咧，就是、考试测验嘅季节咯，就系即系 努力奋斗嘅时间啦。 系啊，真系呢一样嘢都，虽然我近排都有读下书，读下啲急救嘅课程，不过即系读书都系辛苦嘅，其实即系学习嘅过。情系享受，但系读书同埋考试咧， 好冇动力啊！我成日都觉得即系、要去睇啲 paper 嘅时候，因为我嚟紧又要考试啦，我开始读书啦。 咦，终于可以咩啦？ 我 终于 报咗啦！我终于报咗啦！ 哦， 系啦、 啊， 所以就要开始跑啦。 咩？嗰个船牌嗰、那个你 系啊系啊，游艇牌啊， 游艇牌，迟啲出海记得兜埋我、 啊。考咗一定即刻同你一齐去。 好啊，嗱，今日咧就一阵间就有马逢国议员咧同我哋再讲多啲文化产业链啊。或者環保議題的一些項目啦，不過呢今天就想講翻上個禮拜，其實我都一路講話有啲咧叫做國產嘅電影咧、其實就票房收得好好啦，而且亦都係叫星光熠熠嘅。今個禮拜咧有個好節目預備咗你俾你 PC， 就係咧港台電視三十一啦。咁啊，十月九號星期日，即係聽日啦。咁啊，晚上十點鐘咧就有《我和我的祖國》嘅陳凱歌導演啦。咁啊，即係統籌啦。咁入邊咧全部都係一啲香港人好熟悉嘅。內地演員啊，你有冇睇過呢部電影啊？ 絕對睇過，同埋有七個導演嘅， 是 因為有七個故事。 係啊， 係我自己覺得七個故事都對我嚟講有幾個啦， 係 特別深刻同埋特別有意義嘅。 零號導演就《瘋狂的石頭》咯，大家知道佢最為人津津樂道。 係 頭先講陳凱歌導演就總監修啦，用呢個字眼就會再妥協一啲啦。咁你話演員方面就有我哋。戰狼吳京啦，係咪先？一個打四千個人啦，跟住《流浪地球》上埋太空啦，係咪先？咁都好勁抽嘅。咁啊，葛優老師啦，咁啊，仲有宋佳嘅，咁啊，呢啲內地嘅影後咧都會出演啦。 同埋佢首歌更加唔可以唔講啦， 係咪啊？ 我的祖國嘅主題曲。 係係係，咁呢首歌就我覺得都嗰、那個身份認同啦，都好強烈嘅，而且其實就記載咗一啲內地嘅一啲歷史以外咧，仲係人同人咧點樣可以緊緊結連咯。其實好老實講，即係大家都真係血濃於水嘅， 同埋加上個主唱啊。主唱我真系好耐冇听过佢唱歌， 边个啊？ 系王菲。 系啊，其实咧，王菲咧间唔时会唱一下啲电影主题曲。 系， 我记得因为爱情啦，咁啊同陈奕迅都系电影主题曲嚟噶啦，咁样。咁阿神咧都会有好多叫内地电影嘅一啲主题曲嚟噶开演唱会啦，系咪先？ 系啊， 所以即系我自己睇呢部作品嘅时候咧，仲有一部叫《我和我的乡愁》嘅，其实，即系我唔知嚟紧港台电视31有冇机会播啦。嗱，嗰部就直情啲演员就再叫做年轻一啲啦。嗱，我唔系话呢啲唔年轻啊，呢啲系殿堂级啦。 系， 咁但系通常去到第二部曲就。我印象之中佢就揾翻黃曉明啦，揾翻 Angel Baby 啊等等啦去演出嘅，咁所以嗰個放味又有啲唔同咯，而睇嘅時候 同埋個 感受 都好唔一樣。即係我自己講翻《我的祖國》咧，我自己對回歸呢個 topic 咧，即係因為真係自己親身感受嘛。可能而家好多嘢我哋自己本身係唔清楚，但係我要透過呢個電影咧再了解多啲。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我哋。曾經聽過咧，原來我哋講緊倒數過一秒，係原來拗咗超過一年以上， 係咩？ 究竟係邊一秒要升國旗？邊一秒係落嗰、那個 但唔係正點咩？即係嗱，我普通人啦，我啲凡夫俗子就咁，你通常正點咁就 即係究竟正點落曬人哋支旗啊？定係正點先開始落啊？定係正點上支旗啊？定係正點嗰支旗上到？淨係呢個 topic 都拗咗。几年 哦，原来系咁样噶，即系你而家、你而家认识啲圈内人就有讲翻叫茶余饭后话嗰阵时啊，其实都要考量好多噶。 系啊，所以有个说法，我哋叫一秒嘛，一秒说法就系嗰一秒究竟系啲乜嘢？系啊，甚至讲紧可能而家可能好多节目啦，或者好多活动咧，大家多咗去睇升国旗呢、這个情况。 系系， 我哋升国旗咧都好严谨，讲紧系啱啱成首歌里面。每一个升旗手咧，每一个动作，由播国歌开始到升，啱啱个国家个国歌完啦，支旗啱啱升到上去，呢、這个百分比要处理得好好，我自己觉得系好有深度啦， 我 觉得有计算嘅部分。 首先有国旗法啦， 系啊， 第二咧就系、是、我平时有啲活动，依家好多唔同商会活动啊，我哋做司仪咧，其他部分都唔使靴噶啦。是去国旗同埋 toasting 啊， 升旗啊 ，speech 啊嗰啲， 冇错冇错， 意思系咁啦。咁所以大家即系又可以欣赏下呢一部电影作品，作品名字叫做《我和我的祖国》。咁啊，港台电视31啦。咁啊，听晚10点钟啊，准时约定你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PC 今日我哋继续有重量级嘅嘉宾， 系啊，我哋请到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同埋立法会议员马逢国先生嚟到我哋嘅节目嘅、 啊。马生早晨， 早晨，早晨。 嗱，上集咧同你讲电影啦，我都停唔到落嚟啊吓。今集咧呢、這个议题咧就几样嘢我都识嘅，绿色啦，我又识啦，湾区我又识啦，但系咧接住嗰样嘢我就唔识啦，系乜嘢咧吓？ 系、啊、绿色。系绿色咩咧？呢、這个就 绿色湾区啦，系啊，一个管道啦，究竟系代表啲乜嘢，同埋发生啲乜嘢啦，系咪？ 同埋我哋讲紧咧，一路讲紧湾区一个可宜居城市啦，点、样去发展成为绿色湾区，里面包含咗啲咩元素咧、啊？好，今集我哋有请马逢国先生。 大家好。咁如果绿色湾区，我自己嘅理解啦，咁其实就系、是。綠色好容易理解嘅，即係盡量係即係環保啦，係嘛？以環保嘅理念啦，另外亦都係一個所謂現代化嘅都市啦。咁如果所謂綠色灣區咧，灣區就11个城市啊，即係9+2。咁最重要嘅就係大家要攜手共進，我自己睇法，因為每個地方咧，佢而家嘅譬如經濟發展嘅情況唔一樣啦，產業嘅結構唔一樣啦。同埋咧，即係起步咧，亦都有先后嘅。咁所以喺環保嚟講咧，其實就大家都有唔同嘅策略嘅。咁、總嘅嚟講咧，我覺得有幾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是、影響灣區嘅咧，譬如話我哋嘅空氣啦，我哋嘅綠化啦，我哋嘅水源啦。咁呢啲咧，其實一樣都要大家一齊去努力嘅。就講水源啦，以前香港啊靠東江水啦，咁但係而家咧東江水唔單止支援香港噶啦，仲支援咗譬如話好幾個城市嘅，包括東莞啊、深圳啊、 以至到惠州啊咁樣。 係。 咁大家點樣去好好咁分配呢啲水？另外呢啲水嘅源頭，譬如喺河源啦、啊、甚至喺即係更加遠嘅地方。 哦，喺河源嚟㗎，東江水。 咁我哋要諗嘅就係、是，喂，嗰啲水嚟嘅時候，我哋為咗要保證香港嘅水嘅清潔度咧，河源一帶咧，或者甚至個水源嘅一帶啦、啊、即係好多年咧都唔俾佢發展嘅、 哦， 為咗就係俾保證香港做得好。咁我哋喺飲水嘅時候必須要思源， 係啊係啊， 點樣係能夠我哋又支援翻嗰個地方去嗰啲當地嘅城市嘅發展、或者個山區嘅發展咧， 係 唔可以唔理佢噶嘛？淨係我淨係要水咁。咁呢啲都係一個概念啊，綠色嘅概念就唔係淨係我用咗水我就 OK 啦。咁你成個水源嘅分佈啦嚇，即係大家分配啊點樣做？咁呢啲係一個領域。我覺得係好重要嘅， 同埋有個可持續性啊。據我所知道咧，即係環保嘅概念咧，就唔係話 recycle 呢個原則啊，嗬。 個個都要水啊嘛， 係係 係。咁另外空氣啦，空氣方面更加係啦。譬如話香港都做咗好多努力啦。譬如話我哋而家入嚟香港進港嘅船咧，都要去兩種油啦，可以燒嗰啲重油啦，即係好多污染。咁呢種咁嘅努力咧，唔淨係香港一個做都唔夠嘅。我哋要令到灣區，譬如話沿住珠江一路上到去廣州咧， 係 都能夠採取呢個咁嘅步驟，啲港口都有咁嘅步驟。咁、哦、好多個要求嘅。咁要共同努力。如果唔係咧，你香港做好嗰度啲污染一樣翻嚟。咁、另外香港自身要搞污染嘅處理啦，係嘛？譬如我哋處理好我哋嘅巴士啊、貨車啊、櫃車啊。咁成個灣區都要努力，如果唔係嗰啲污染物一樣會嚟嘅。咁而家內地咧，其實特別係譬如話東莞啊、深圳啊，佢哋都大力搞環保嘅，好、 啊、 多污染嘅企業啊，嗰啲生產方式咧，已經係有啲係禁止啦，有啲要推動佢哋改造啦，有啲真係唔得嘅要去北移啦，咁即係遷離呢個灣區啦。咁你嗰個所謂空氣質素咧，先至有條件。去慢慢改善，咁呢幾年其實都已經改善咗唔少噶啦。 係， 但係你睇到啊，最近氣壓一低咧，我哋有幾日又係污染好勁。 我哋香港啊嘛， 啊 我喺度諗緊係咪因為即係個電能車嗰個普及可以再推快啲？點解咧？因為其實早兩日報章有報道啦，其實廣州咧有刻意多250。即係2500架電能車又可以喺街道嗰度行走，同埋你知道內地啲的士咧，全部都係 B 字頭嗰個牌子啦。嗱，我唔特登賣廣告，因為佢上市公司嚟啊嘛。如果唔係，我要申報啊，麻煩啦。咁但係呢個 B 字頭嘅的士其實喺內地行電動已經行咗好多年，反而即係香港啊，究竟電動的士嘅想法係點咧？會唔會有機會普及咧？等等，即係我都知道身邊好多朋友都一換電能車啦，係咪先？即係我唔知兩位拍。当嘉宾有冇换咗啦？已经 哇，换咗三个礼拜。咁呢个即系所谓绿色湾区就系呢几个方面咯。我觉得譬如绿化咧，有湾区城市咧，基本上做得很好嘅。譬如好似话珠海咁咧，佢利用佢海滨嘅城市发展好多咧，即系我认为都系绿色产业啊。佢旅游佢都系绿色噶，佢有好多海上嘅资源咧，去应用嚟做旅游嘅。咁呢个都系好有特色啦。咁所以每个地方嘅城市，佢都系配合一个整体嘅一个概念。咁所以我觉得绿色，如果你要做到绿色湾区系一个宜居嘅区域啊，整个区域系宜居嘅话咧。咁我覺得嗰個所謂共同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要一齊去做，咁呢幾樣就係頭先所講㗎啦。譬如你話真係污染，咁你即係電動車、電能車，電能車咧，內地其實而家做得比香港快嘅，即係佢更加普及嘅。 係啊， 咁我哋呢一兩年好似好翻啲，但係早幾年咧就麻麻地嘅， 平啲，抵玩啲， 同埋佢哋有一個 多啲選擇會好啲啦。 係希望係講緊，好似係2025啊嘛， 即 係要全面咁樣轉曬做電能車啦。 雖然可能係一個即係少少口號式啦，講真，你要全國咁大，你要全電能，即係真係有啲遙不可及嘅。但係起碼個總綱領係講緊呢一個想法啦，咁樣 喺內地嚟講咧，除咗大灣區之外咧，全國其實。佢頭先你話佢口號式其實唔係嘅，佢有好多係定咗一啲硬指標咧、真係要做到嘅。咁呢個咧，佢嗰個執行力係非常之強嘅。咁譬如話灣區，如果佢喺定好一個指標咧，我諗佢係好努力嘅。努力之餘咧，佢有啲佢係禁止啦，有啲係鼓勵啦，佢兩樣嘢同時行嘅。咁另外咧，佢係譬如話電動車咁，佢產能嗰方面咧，亦都係配置咗，即係支持佢。所以佢成套政策係一齊做嘅。咁而佢嗰啲所謂硬指標咧，係 好多時都係大部分都能夠達到嘅。 係 咁呢個我諗就我哋就反而未必得。 係 香港咧比較多嘅就係鼓勵性嘅措施為主。啊、就嗰啲所謂禁止措施冇咁勁， 比較嚴格啲啦。但係調翻轉頭，我都想講另一樣嘢，就係、是、個選擇都多啲嘅。內地嘅電能車品牌啦，價位都係多啲嘅。嗱，我印象之中，因為我都係啦，我屬股票市場啦、嗯。其實有幾間電能車公司，佢真係講緊5万蚊至10万蚊人民幣就係一架電能車咯。咁嗱，呢個價位係新車，零手全新。咁呢個價位係 affordable 啦，即係可支付啦。咁、但係你香港就算有一換一，有陣時候我睇啲。南韩嗰啲车款咧，佢都去到30几万一架噶嘛。 咁你而家冇底啊嘛。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呢啲就系、是、就系、是、诶、叫做如果有啲平啲嘅引入落嚟，或者可以即系叫做 市场扩 大，系啦、啊，多啲唔同品牌咁、啊、样，即系加入竞争性，可能又会、啊、即系推动到呢一样绿色嘅。 呢度就要我哋个政策调整咯，我哋个市场准入要可能要降低少少门槛，咁先、 啊、 引入到噶。 系、啊， 如果唔系，点解内地咁平都得？点解香港又唔得咧？而家税务都已经好优惠噶啦。 系系系。 咁我觉得呢个就系同我哋自身嘅所谓政策 系 有。 不过话时话，如果咁平，我哋可能路面会出现太多车。 都有咁嘅机会噶。咁不过依家都好多车噶啦，尤其是多咗好多电单车。不过呢啲又系另一个考量啦。但系追逐住呢个 ESG 啦，即系叫做环保嘅生态圈咧，就一定系持之以恒噶啦。即系唔止为我哋呢一代啊，我哋会下一代嘅人去谋福祉噶嘛，所以大家都要好好嘅关切呢个议题啦。今日早上咧，多谢啊马逢国先生咧上到嚟我哋节目嗰度啦。咁啊，哇，讲咗好多我都唔知嘅嘢，原来喺湾区入边啊， 绿色湾区 系啦，绿色湾区究竟系点表达咧？ 所以我好期待我哋通关之后咧，翻去究竟我哋三年冇翻到去啦。整个湾区会变成点样呢？ 是啊是啊。 智慧城市又会是点样呢？ 是啊， 真是充满期待。 都要学习下。多谢马 生。我想我们要重新学习有些东西。 多谢马生。 Okay, 多谢马生。 Thank you. Okay, 拜拜。 就快满头就快受够就拒绝绝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轻松的狂躁，重重宇宙，划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新世纪活故友，我要引领的个性，我要致敬的属性，我要跳舞跳到上火星，跳进每个宇宙。急急尘，厨师转门，万星以神，跳进极界继续见识，咬咬痕。名取高层，求星赌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去看不定，那次可否，变为色纠正你是未更丑。原力窄海为城，南极万万不到，在脑都两脑。我要自治很固定，我要意志很固定。跳跳跳舞跳到变意志，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粒尘，咸蛋超人，薯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金飞云，如歌翻腾，时刻可能。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金觉得挺开心， 当找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很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书照坏动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敷错鞋， 咪介怀几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留意到新加坡出现新变异病毒株 BA.2.75， 确诊人数同入院数字反弹，担心同样情况会在香港出现，加上冬季可能出现流感高峰，本港要做好准备。高拔升在一个电台节目话，本港在应对 BA.5 变异病毒株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大量增加指定诊所，提供视像诊症以及送药服务，有助处理疫情。一旦冬季服务需求增加，医管局会加大服务量，亦都会同私家医院合作。他相信如果本港出现 BA.2.75 个案，或会在社区传播。虽然专家指这一种变异病毒株会有免疫逃逸，臨床症狀和 BA.5 相似。美國商務部將長江儲存科技公司等31間中國企業列入為未經核實清單。企業被列入未經核實清單是由於美國官員無法核實清單上的實體是否能夠負責任地處理敏感技術出口。当美国的供应商向这些实体出售科技产品时候，将会面临新的障碍。美国政府的新限制措施是对华技术出口新限制之一，目的是要阻止中国提升军事能力。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国采取的新措施是科技霸权，认为美国利用技术实力阻碍和压制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的官员已经开始讨论是否会动用核武，认为此举非常危险，但他不相信莫斯科当局已经就使用核武做好准备。泽连斯基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他澄清早前呼吁北约对俄发动先发制人攻击以防止对方动用核武的言论，认为是翻译那阵被误解。泽连斯基解释，他的意思是透过制裁回应俄罗斯的攻击，而并非发动袭击。又指莫斯科当局错误解读他的意思，再以有利俄方的方式行事。泽连斯基又说，俄罗斯的威胁为全球带来风险，认为全球可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实施制裁方案。对于战况方面，泽连斯基认为现时的武器并不足以防御。以色列士兵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在两次事故当中射杀两个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传媒报道，以军当地星期五护送一批犹太人进入拉姆安拉附近一条村庄的镇，与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冲突，一个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中枪身亡。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说，大约50个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受伤接受治理，伤者包括吸入催泪气体或者是被橡胶子弹击中等。另外，巴勒斯坦卫生部说，一个14岁巴勒斯坦少年在盖勒吉利耶和以军冲突时头部中弹身亡，以军说士兵当时向一个掟汽油弹的疑犯开枪。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晚至到星期一朝早，北风增强，天气较凉。下周中期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只是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康湖居。风浪方面，提提大家在港岛干诺道中因为紧急维修，而家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慢线仍然是封闭。最好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和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距离选亲仲有十日，黑风色知道华纯贤睇重嘅系权势，而唔系真心想同佢结亲。而华纯贤就揾白风夕帮忙，想试探白风夕同黑风色嘅关系，想通过佢嚟影响黑风色。佢又成唔成功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好心情经理人今集嘉宾，著名唱片监制 Joseph 叶广权， 十年前帮佢做一首《港男港女》，即系我同 Eason 第一次合作嗰只碟咧。咁嗰首歌我抽到只歌，哎啱 Eason 唱，但系我再听抡下抡下，咦好似合唱好啲，俾我一 click 揾到 Rowan， 佢话我唔识佢嘅，我话你唔使识佢，根本人 你识咪得。 Hello， 我系叶广权，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阿欧，你有冇试过饮茶饮醉啊？ 冇啊，点会啊？ 呢单嘢系咁嘅。 喂，呢月嗱饮茶饮醉咧，我都有见过嘅。点解咧？ 你有冇听过先？第一件事。 有，我见证过添。点解咧？因为我自己未住大角咀深水埗区嘅。 系。 咁有阵时都好多，嗰度有个咩建造学院噶，你通州街嗰度，我印象之中你都知道，有阵时啲师傅咧。可能唔知落咗場定係點啦。嗱，你唔好問我點解人哋翻返工食 lunch 嘅時候會兩杯到肚啦。咁但係呢啲你都知道。 喂，咁你嗰個唔係飲茶飲醉係嘛？飲啤酒飲醉啫嘛？ 差唔多啦，即係唔係佢係喺茶樓飲啤酒飲醉。 OK， 即係嗱，我唔知有冇偷換到概念啦。但係我真係見到佢哋，哇！即係飲茶都飲醉喎，你睇下。几支大啤咁样啊？咁当然饮咗酒，我冇开工啦，系啊， 嗰个真系饮酒啦。我想同你分享系咩咧？我今朝咧真系突然间好想饮茶， 系 跟住然之后就饮咗茶啦，系啦。咁然之后 即系饮咗茶嘅意思系酒楼饮定系自己冲茶饮啊？ 唔系自己喺屋企冲咗， 自己泡茶， 自己泡茶饮啦。因为我其实节目不断，其实之前都有同大家去讲，喂，其实最近啲茶文化系点啊？突然间好想饮翻杯茶先上嚟做节目， 系。 然之后就冲咗杯茶，我大概饮完十零分钟，开始有啲作呕嘅情况。 依家， 系啊， 哦、 即系 keep 住嘛，依家 OK 嘅 ，OK 嘅、 啊，你得你举手、啊，我一个人做埋个节目佢、啊，最多播只歌嘅啫，系啊， 系、 啊，最紧要唔好有事，系啦、啊，唔好有事。 跟住我就因为我揸车上到嚟之后，我就觉得诶、哎那个感觉越嚟越强烈，跟住、啊、然之后咧就 check 啦， 系啊。 因為我一路都知道有醉茶呢件事嘅，因為有三個罪我聽過嘅、 哦。 第一個就係、 食荔枝醉。 誒、這個我冇聽過。 有荔枝醉，荔枝係有食得多係會有醉酒嘅感覺嘅。 係、哦、啊。咁另一個就係、食雪卡啦，我聽過。 嗯。 係啦，跟住就真係飲醉啦嗰啲。呢個飲茶飲醉我係第一次嘅。 嗯。 係啦，咁咧你會出現一個原來話。是一个轻度中毒的情况有类似。咁只是呢你饮嘅茶呢空肚尤其是空肚饮茶原来是咁会有机会出现特别容易出现嘅。 是 啦咁就是你个茶本身太浓啦都有机会。所以呢奉劝大家唔好空肚饮茶即係唔好空肚食早餐。 是啊真係要食啲嘢先饮茶。啊估唔到你今日有少少咁嘅症状喎。咁唔紧要做返啲运动可能可以。舒緩到， 或者可能要食啲嘢啦。陣間我哋節目完咗之後一齊去飲個茶啦。 好，冇錯冇錯，再飲再飲再飲。但係咁咧，中茶同西茶又唔同嘅。 冇錯， 即係我成日都同啲朋友仔講，哎好飽啦咁樣，即係唔緊要啦。下午茶另一個胃嚟嘅咁樣啊，即係講 啊，甜品胃一樣嘛呢件事係。 頭先話講做運動咧，今個禮拜都有啲盛事啦，咁啊桌球大師賽啦，咁啊喺香港嗰度發生啦，咁都。睇到好多勁人啊，譬如 我睇到好多廣告喎、 啊，係火箭奧蘇利雲啦、啊，咁樣咁啊，吳安兒就會對戰啦、啊，咁呢啲都係我覺得好強勁嘅戲碼嚟嘅，好強勁嘅戲碼嚟嘅，咁啊希望往後會多啲呢啲嘅情況啊，或者呢啲嘅盛事可以喺香港發生啦、啊。問下 PC 你中唔中意打桌球？ 我以前咧就打开 Yahoo，Yahoo，系啊，即系我 OK 得啦，可以收一收，收一收工先啦。估唔到你攞呢个嚟同我去对弈，我知网上游戏啫嗰啲， 因为咧以前 即系踩地雷个 friend， 以前咧中学嘅时候咧，即系你知道其实啱啱讲嗰个品牌，其实系基本上系啱啱我哋读书个年代嘅时候好冒起噶嘛， 嘅电脑游戏嘅王者，因为又唔使钱。 冇错， 简单易玩系嘛？ 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都可能有啲回忆 嘅， 系啦，我同埋要打分啊嘛，系全球对战嚟噶嘛，嗰啲系啊，咁所以我哋系谂尽唔同嘅办法，究竟第一球究竟打边一个位置系最多波入噶嘛？ 系 好得意噶，我系喺个 game 里面学识上船同下船究竟系啲乜嘢嚟噶？ 几有趣咁啊！我自己都有认真学过下桌球嘅，所以即系我成长年代就奥苏利云就未。咁勁啦！嗰陣時就白旋風韋德啦，咁咩叫旋風？就係入波好快，好快147度咁樣啦。咁亨德利啦，你一定有聽過呢啲殿堂級嘅一啲名字啦。咁所以香港有傅家俊，我都好欣賞。意思係咩咧？佢將叫做逐啲講篤波啦，即係打桌球啦。舊時真係啲攜仔嘅玩意嚟啊嘛！你試下同你爹哋媽咪講話，我去。叫做桌球室，你唔會叫桌球室，你會波樓啊！即係你一講到波樓呢個字就，哇！你真係你出咗去唔好翻嚟啊！類似係咁樣嘅。咁但係依家時勢亦啦，桌球運動咧，除咗係一個有錢有品味，仲可以幫到你叫做致富嘅一個產業鏈啦。因為 top ten 入邊嘅一啲運動員項目咧，桌球係有嘅咁樣啦。咁所以就你見阿四眼 Q 後吳安兒啦，其實都即係。逐啲講撈得好掂啦，幾好嘅成績。 係啊，我都覺得佢啊犀利啊。 係啊，咁大家有機會又可以欣賞下呢啲桌球嘅盛事啦，或者嚟緊香港應該即係疫情放緩咧，多啲盛事，多啲好嘅活動又 come back 㗎啦嚇。 係啊。 女人同样长不大，暗中也想乐观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挫败，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感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 自如地终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思想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从我的视角。性强烈的表达，有些处于逃避的挣扎，满足某些结果，只在长期战斗。过得美好，无什么标准方法，学会放慢时间，寻求浪漫理性之间，思想太忙，思想。是必须要柔软地强悍，从我的视角，用我的直觉。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 ，PC 有冇太空航天梦？ 我系觉得去每一次去太空馆，好想企喺嗰个叫做好似扮无重状态嗰个情况咧，可以跳下跳下。我觉得吸引嘅，但我一直都冇呢个谂法。 我都是因为读的科目不同。 是啊，同埋对我哋嚟讲可能喺读书嘅时间呢、接触得比较少嘅。 是 、我自己觉得我觉得读书嗰段时间尤其是中小学嘅阶段呢、对我即係对可能对人生嘅成长係好紧要，即係、如何喺嗰段时间里面搵到自己嘅兴趣啦。 是。 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嘅小朋友好幸福、就係因为佢有好多嘢可以尝试。 是啊。 同埋有好多我哋以为或者我哋觉得咦好完全掂唔到嘅嘢，佢哋都有機會去掂之餘，有機會成為佢哋嘅終身職業。 記唔記得舊時咧有個廣告係嗰啲小太空人計劃？ 係啊， 跟住啲人都覺得impossible 啦。嗰陣時個宣傳片係咁樣拍嘅，咁依家真係 possible 啦，即係個可能性高啲、當然你咬文嚼字就係話唔係啊，唔係俾太空人你做啊，係俾呢個在荷專家你做啊。咁但係對於我哋咧，唔認識嚟講咧， 就唔使分得咁細，你都係做緊航天嘅工作，而係國家嘅航天工作。 冇錯。 咁所以你見好多政府嘅高官啊、高級官員，佢都話啊，多謝中央送禮啊。咁佢哋用送禮呢個字，咁可能有啲聽眾唔明啊，點解會送禮？其實呢個真係一個 honor 嚟嘅。首先入面牽涉好多嘅好嚴密嘅工作啦，好嚴密嘅篩選啦，國家安全嘅東西啦，即係你都有睇過好多電影入面。航天科技呢即係真係一个竞赛嚟嘅，即係要成功入面好多人要付出努力，而且好多人要有同一个信念囉。咁呢一样嘢係极度需要嘅。所以喺甄选呢个在荷专家嘅时候呢都嗰个要求都好明確㗎，就係香港特区永久居民呢係中国籍嘅公民，而且呢要热爱祖国啦，拥护啦一国两制方针啦，遵守啦国家宪法啦同埋香港基本法，同埋最紧要咩呀，冇犯罪记录。 嗯。 係呀，咁即係呢一啲 criteria 其實你真係要好完完整整咁樣囉。咁唔係話我同 PC 有犯罪記錄，咁但係我哋嘅學歷唔得嘛，最緊要係咪先，我夠想做啦，即係人哋講緊有博士學位啊。 喂，我最近聽 我都成日去睇 doctor， 我唔知你最近 我唔係 doctor， 你最近有 冇 doctor 真係 有冇睇新聞我哋有個立法會嘅議員呢就將佢嘅助理呢願意叫佢去投考呢、這、一个呢、這个太空人嘅 咁劲，有个议员助理系博士级，好厉害、啊。 所以我哋再一次会讲，议员助理嘅工作唔系净系有机会提升到去议员啦、政助啦等等，原来有机会提升到去太空人呢个角色噶， 去到国家嘅层面咯。 系啊，冇错。 仲要你唔系一个普通博士就得，佢有规管，即系譬如我读一个文学博士咁得唔得？啊 ，sorry 啊， 应该要理科嘅。 系啦，咁啊，专业咧为生物学啦、医学啦、材料学啦、物理学啦、化学啦、生物医学工程啦、机械工程啦等等啦，我唔逐一数出嚟啦咁样。咁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嘅。有一样嘢咧，就系我都学习之中就系普通话良好啦。即系之前我都考嗰个国家卫健委嗰时，成日都话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啊，都冇机会，有时间再讲呢个啦。咁但系讲埋乜嘢叫在荷专家不如？嗱，在荷专家咧就系负责咧开展太空实验啦，同埋测试嘅研究啦，操作同埋使用太空实验嘅设备啦，配合其他航天员咧开始嘅站务管理嘅日常工作等等嘅。 嗯， 即系简单来说，你有得上太空咯，都应该 系啊，似、因为太空实验室啊嘛。 系啊，不过入边都就算你入咗 first round 咧，即系第一个轮。轮选咧，仲有好多个轮选， 同埋好多体能嘅训练，即系可能我哋大家成日都会觉得，喂，你平时可能喺嘅工作上面或者做研究里面都只系喺个 office 上面啊嘛， 系啊。 但系我觉得，尤其是做太空人咧，即系除咗喺你本身学习嘅知识里面，你嘅体能状态啦，你即系尤其是可能我见到有啲咧，以前睇啲电影咧，你要做好多无重嘅 training 啦，跟住水底嘅 training 啦，去感受一下無重狀態係點樣啦，氣壓啦，咁令到你嘅身體係唔係應付到，所以大家對個身體狀況啊，或者個 training 都好高喎。 係啊，我即刻即係通常呢啲事咧，我就會勾起好多自己曾經睇過嘅電影啊，即係譬如話內地電影啊，呢個《流浪地球》啦，係咪先？咁呢家即係仲有啲西片嘅 Central Bullet 嗰啲引力邊緣啊，嗰啲大家都睇好多噶 ，Matt Damon 啊，嗰啲火星任務啊，嗰啲咧，即係你一路咧就 即刻聯想起 成個腦咧都已經入咗靜音嘅太空狀態，因為太空冇聲音噶嘛 ，suppose 咁，所以就啊，我哋做唔到啦，我哋靠把聲揾食，冇聲啊，收得工啦，又係嗰句係咪先？ 但可能大家會覺得太空好遠啊，或者太空嘅科技係啲乜嘢？但我都覺得值得分享一下，因為其實可能國家裡面最我自己引以為傲嘅，覺得其中一個就係北斗衛星啦，即係可能大家而家要透過好多 GPS 啊，或者可能喺5G 嘅科技裡面咧，特別會應用到呢一類型嘅科技嘅。 咁啊那个轮选和招募期呢就是10月6号到10月27号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啦。咁啊招募的途径呢就是11间本地的大学啦，5所呢政府的研究中心。咁啊数码港和香港科学园呢的机构都会参与嘅，政府部门和医管局呢都可以是考量之列嘅。咁如果有其他机构的报名呢亦都可以予以考虑嘅。咁样咁希望大家即係有能力嘅就諗諗啦，我同你嘅能力都系继续喺咪前啦。 冇错。 将呢个信息发布开去啦。 係啊，我哋有我哋自己嘅角色嘅。 係啦，咁啊即係睇下第时有冇机会见下即系属于香港上过太空嘅人啦，或者几有趣嘅，我觉得呢个画面亦都真系跨咗一大步，真系 即係地球一小步啊，太空一大步啊嚇，咁啊，即係心機旁邊你有興趣啊，可以參與一下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我嘅好拍檔啊 ，PC 施俊興嘅。咁 PC 今日去邊度玩啊？有冇諗過？嗯， 哇，今日啊， 係啊， 今日咧我跟住落嚟嘅活動咧就將會去到應該唔係喎，係聽日喎， 係聽日， 我聽日將會去到 你茶聚啊嘛， 愉景 嘅 愉景灣啊， 愉景灣有啲工作 活動咧就去撐龍舟。 哦，喂，你小心啲喎，近排撐龍舟嗰條片熱話喎， 熱話。 你真係即係不過咧，嗰、那個逆流大叔咧都堅嘅，佢可以喺龍舟上邊咧 企得咁穩， 佢嘅 core 啲腳肌腳嘅肌肉咧好勁抽。 嗱，我就其實冇乜撐過龍舟嘅，我都其實喺透過今次咧都希望可以嘗試一下啦。 同埋你之前練一下先啊，真係我咧撐過幾年龍舟啊，唔係幫呢間電台，幫隔離電台啦，即係嗰陣時啱啱成長咧，咁我呢啲小伙子梗係俾人逼去撐龍舟噶啦。咁咧頭嗰兩年撐咧都 OK， 有一年咧真係冇練啊，同埋加上有啲歌手朋友喺嗰度咧，咁咧翻船啊喺城門河，嗰陣時城門河咧仲要啲污水程度好高嘅， 哇！ 係啊，正啊，嗰次體驗真係翻船咧真係出醜啊！ 我咁講啦，我哋係冇練習過，亦都冇撐過，所以我都係擔心嘅。系啱啱前几日咧先开咗群组， 开咗群组系嘛？ 唔系啊，我去嘅时候咧，即系其实我一个月前已经收到一个通知噶啦。咁第一个通知就话：喂，一齐去玩下，体验下啦。哦，体验下冇问题。 慢慢排啦，唔好急啦。 咁跟住体验完，跟住，诶，前日话比赛， 系啊， 仲有三场咁多， 哇， 未计 三场。 系啊，要撑三场。 你讲啊，咁样。 喂， 你真系 讲紧系未计入围。如果你入围咗，即系你有机会入 咗。 喂，系啦，我系即系出事。 我哋都有， 我哋有精神嘅，我哋都尽力而为，希望可以嘅。嗱，即系三场系基本，我希望可以撑多啲嘅。 好，咁啊，希望你爬得更远啦。多谢我嘅好拍档 PC， 节目时间差唔多，祝大家听众们咧有个美好嘅星期六。 拜拜。 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被延迟，可观看落下。就算刺伤也未怕，满手鲜红当摘花，即使失眠。几难挨，仍可冥想一下。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日后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仍堪称好结果。离开我得到自由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低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顿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低，该感激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了道别的收入，日后再苦都可以捱几仗，为你才知怎先算伤。千丝不算枉费，失恋。